又再想。当天夜静月亮望着我俩，天真无瑕，满足下卡。 疲劳的小声已在云上，风中叶摇纷飞飘满窗。回想当天的晚钟，屠城高仿佛当晚模样，深宵独行盼月路途上，将地上遗下筷子张尽这心肠，愿尽力忘掉却再想。你淡忘热浪留在我身上，他的眼光似梦影，不禁令我想。我的臂弯分离，不禁又再想。当天夜静月亮望着我俩。 我接下来节目有刚才一首歌梅艳芳的《万珠沙华》。早晨早晨，欢迎你收听清晨爽利，现在五点十三分了。今日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是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在上午五点钟，强台风蒲公英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东约87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约为12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至于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温度大概33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日会吹微风，展望听日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国庆日同埋周末部分时间有阳光，但是局部地区亦都有骤雨啊。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今日 今日最高都有33度，所以又有呢个警告啦。 其实我不想离开， 酷热天气警告， 只是有太多无奈。 认得佢嘅声音啊， 其实才问得明白， 费玉清， 这结局谁在安排？ 情深往事， 忍不住再走回来，回头如一片沧海，轻轻把窗门推开，往事又涌进胸怀。曾经是个不到最后关头却不走的人，曾经是斩不到蜡炬成灰却不熄的灯，如今残梦已早成，清醒有几人，还不是为了情深太难舍。情不自禁重新敲开心中这把锁，想起当初决定离开的时候，也是心痛难忍，深情难舍，路难走，自己多年以后还是走回来，想起当初决定留下的时候，也是为了无怨，为了无悔，为了绝不走的人，曾经是斩不到蜡炬成灰绝不熄的灯，如今残梦已早成，清醒有几人，还不是为了情深太难舍。敲开心中这把锁，想起当初决定离开的时候，也是心痛难忍，深情难舍，路难走，情不自禁，多年以后还是走回想起当初决定留下的时候，也是为了无怨，为了无悔，为了爱，忍不住再走回来，回头如一片沧海，轻轻把窗门推开，往事又涌进胸怀，轻轻把窗门推开，往事又涌进胸 每一首歌佢都系唱得咁投入啊！费玉清《情深往事》，佢 他已经退出了乐坛了，从此过自己喜欢那种的生活。他当初是讲话告别的时候写了这个告别函，提到这么多年来自己为了达到更高的境界一直都快步向前，忽略了去欣赏沿途的风景，直至到乡亲去世之后他顿失人生的归属，再多的掌声都没有办法去填补他心中的失落。他这个时候意识到自己应该要停下来了，学习松容的品味人生。离开舞台是有万般的不舍，但是过往的一切他都会珍藏在心里面，作为最珍贵的回忆。至于退休后的日子，他是觉得无牵无挂，寄情于大自然，得闲玩弄下花草，其实都是上心落事。他给四个字自己：云淡风轻。 我已确知变幻是缘分，过去往影为何多疑问，明日会否爱变恨，还是梦去未留痕，无谓去想，无谓费心去想，要去记取此刻欢欣，哪怕有朝爱意不再真，情若变迁似浮云，来已复去不惊震，仍旧记得曾是两心人。过去无限欢笑，以往几多相聚，变了记忆都留在我心。原来情若冰块，却会有朝消逝，抹去往影不让再留痕。记取此刻欢欣，哪怕有朝爱意不再真，情若变迁似浮云，来已复去不惊震，仍旧记得曾是两心人。过去无限欢笑，往几多相聚，变了记忆都留在我心。原来情若冰块，却会有朝消逝，抹去往影不让再留痕。 星星笑得多， 之前有钟镇涛的《边幻是缘分》，而刚刚那首更加熟悉，当你见到天上星星，就想起原唱不是他，但是唱得好好听，叶德娴的《明星》。早晨，大概三分零钟之后，大家会听到五点半的新闻报道。现时气温28度，我哋有林忆莲。 悄悄望这小马路，从前情怀再度。 前尘。 看星，看海，看夜途，踏过我踏过的路。来不及问候你可好？来不及问候，早给你拥。心往返，泪不知之间已流露。

守护佢同我哋嘅平安。 电视节目《环保新开始》，用十分钟全方位学习环保，点样由我哋自身开始。 逢星期六上昼9:10，港台电视31。 政府以多个途径向市民提供2019冠状病毒病检测服务。冇病征但自觉高风险嘅人士，可到指定公营诊所或其他派发点免费领取样本收集包。社区检测中心就会为需要强制检测人士提供免费服务。中心亦提供收费检测及报告作个人用途。身体不适应立即求医，唔好去其他地方。 面对长者对自身嘅怀疑、困惑、对生存嘅不解、对死亡嘅恐惧，作为照顾者应该要点样用言语开导？香港电台第五台长进课程《深爱着你》，每集都会有唔同嘅场景、唔同嘅问题，由临床心理学家建议大家应该由咩角度出发，安慰长者不安嘅情绪。10月4日起，逢星期一晚上8:00，香港电台第五台长进课程《深爱着你》。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五朝早5:00-6:30，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来。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上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哒啦啦，精神送你。 早晨，早晨。清晨爽利，又嚟到一个礼拜嘅中间嘅日子噶啦吓，通常咧都就话啊、哦，有少少攰啊咁，但系有啲人咧，可能系越嚟越兴奋、振奋地，哦，翻咗中间啦，仲有少少嘅日子咧，翻埋咧就有假放啦吓。咁、今个礼拜咧，仲可能会系个感觉快啲添，因为喺呢个礼拜有一日红日嘅假期啊，就喺星期五嘅时候啊，喺埋砌埋喺星期六啊、星期日嘅呢啲日子咧，咁又有一个叫做长少。少少嘅假期，咁以往咧就系惯咗，可能有啲朋友咧就会飞去第度，有短短几日够噶啦。但系而家咧就暂时飞唔到啦。其实喺呢两年期间，亦都可能俾大家体验一到，唔飞嘅一段日子好啊，可以悭啲啦，同埋多啲可以喺屋企同屋企人系相聚啲，亦都多啲时间咧就不如喺翻香港嘅本地游。原来你会发掘有好多好靓嘅地方，透过啲图片睇见啲朋友所影嘅相啊，影啲日出日落嘅相咧，我觉得个天空非常之美丽。然之后大家就话，原来唔飞咁多咧，天空真系美丽好多，冇乌烟瘴气，换嚟嘅系景色宜人嘅一幅幅嘅图片啊。 问我怎么可再相信，为我不再次痴醉，任你讲到天。花会乱聚，谁人愿再听一句？没法可再把你相信，是你所说没根据，是我早已心已欲碎，过去痴迷尽过去。 过去痴迷尽过去，尽过去，好梦早散去， 好梦早 忧伤心里流流苦泪，逝去一切未忘记，但那一切早早告吹。 当年十四岁的你是怎样呢？是不是一个梦这样，好像发了一场梦这样，一些是依稀记得的梦的一些片段，有如梦的片段。这个就是我们过往的人生，一步一步走过来，以往这么长的日子，能够在你脑海中里面还有一些偏偏碎碎的一些记忆，那些可能都是你难忘的一些回忆。当然有过去才有今天的自己，即是现在的自己。我们每一天现在都学习的话，要珍惜分秒，珍惜现在。当然都或者有些东西在这个过去，在将来的日子回望今天的时候，都觉得自己好像一个梦发了一场梦。人生就是如此。总之你活在当下那个那刻的情景，你觉得自己好实在就够了。但是有时回望过去，总有一些伤感，或者有些是无奈的时刻。 醉也冲，分也冲，冲中仿似梦，痴心空枉中，相思万千重，梦暗痛，心暗痛，追忆相与共，秋波轻轻送， 有时间中回望过去，有啲伤感，有啲戚戚然，有啲无奈，好似有啲后悔、遗憾等等。但系同时间亦都有啲令你开心嘅事啊！做嘢要平衡嘅，唔好成日谂晒啲唔好嘅一边吓，好嘅一面咧，我哋更加要去记住佢。刚刚嘅歌曲来自阿 Sam 嘅《相思万千重》。今日嘅日子系9月29日啊，农历系8月23日，天气咧其实应该咧就系要渐凉啊，但系我哋仍然咧系呢几日咧都仲系一个酷热嘅天气警告啊。今日咧就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温度大概33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微风，展望听日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在国庆日咧，即系星期五嘅时候啦，吓，同埋喺周末嘅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但系局部地区亦都有骤雨啊。天文台发出咗酷热天气警告啊！室外温系28度。相对湿度85%啊！ 凉风轻轻吹到，悄然进了我耳襟。夏天偷去听不见声音，日子匆匆走过，陪令我有百感生。记挂那一片景象缤纷。随风轻轻吹到，你步进了我的心，在一息间改变我一生。付出多少热情也没法去计得真，却也不需再惊惧风雨侵。吹呀吹，让这风吹，抹干眼。重逢花初起相到，时季节变更，梦中醒却岁月如飞奔。是否笃定下来，你或我也会变心，慨叹怎么会久恨终要分。狂风吹得起劲，朗日也要被蔽隐，泛起一片迷茫尘埃滚。掠走心里一切美梦，带去那欢欣，带去我的爱，只是独留恨。 徐小凤的《风的季节》， 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八，强度属于甚高啊！天文台话喺未来几日咧，广东沿岸地区风势微弱，部分时间有阳光，高温触发嘅骤雨会影响该区。预料一股清劲偏东气流会喺下周初至到中期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一个广阔嘅低压区为南海中南部带嚟不稳定嘅天气。此外，热带气旋蒲公英会在未来的两三日横过西北太平洋，大致移向日本以南海域。现在28度，酷热天气警告生效。 由康乐及文化事务署、香港公共图书馆、香港电台第五台合办网上平台与文字约会，将会在9月27日正式推出。 平台入面除了有钟爱经典巨著之外，更加有扣人心弦的动人散文等待你的阅览。每篇文章都有五台主持和图书馆大使朗读内文，让你游走在文字和声音兼备的黄金旅程， 让我们展开书中的约会，感受不一样的文字魅力。 2020年东京残奥羽毛球 WH 二级男子单打铜牌陈浩源。 早晨各位朋友，作为一个运动员，我每日朝头早咧就会做3个钟头嘅强度训练，例如打波啦，同埋做 gym， 所以咧我就会食一个好丰富嘅早餐。早餐里边要包括肉类啦，同埋淀粉质。我最中意嘅早餐咧就系雪菜肉丝米粉，因为佢可以带好多嘅能量俾我。好多人会觉得，哇，每朝早都做咁多运动，咪会好攰咯？其实每个朝头早做一啲适量嘅运动，会带嚟俾大家一个更加精神同更加舒服嘅早上。所以希望大家都可以享受运动，同埋享受做运动嘅每个早晨。我祝大家清晨爽利。 陈浩源把声非常之精神啦，个人非常之正气同积极啊！就算系即系当初系一个健全人士，而一次嘅意外令到自己转为残疾嘅人士嘅时候，当然有经过一啲低潮嘅过程，但系好快都收拾心情，向佢一个新嘅生活咧，系好好去活着啊！所以去到今天嘅时候咧，佢有喺呢、這个即系。运动啊，比赛方面咧有好好嘅成绩，都系应该系当然好多嘅有朋友啊、亲友嘅支持，但系最大嘅力量都系来自自己啊，所以我哋都要用呢一种咁嘅精神去活得开心先吓。陈浩源咁靓嘅声音咧，喺香港电台第一台里边咧，有过往嘅两个星期同埋今个星期六咧。佢都有參與一套嘅即係廣播劇嘅演出，咁呢個禮拜六咧就係大結局啦。星期六嘅晚上9点到10点喺一台嗰邊咧就係有一個我們一直都在說故事嗰、那個劇名，好似同每一個人都有關嘅，只要你相信就得噶啦。天生我才必有用。 Well, I can hide the moment when

晚上會唔會有少少涼咧？咁啊，有啲時候或者係喺某一啲嘅區咧，如果你大風咧，都會有啲風吹埋嚟。咁總之，任何情況咧，都要聽下天氣報告，好好保重，照顧好自己身體嚇。今日咧天氣方面咧，大致天晴，日間酷熱，市區最高温度大概33度，新界再高一兩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微风。展望听日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国庆日同埋周末部分时间有阳光，但系局部地区亦都有骤雨。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酷热天气警告系生效嘅。咁今日咧最高嘅紫外线指数咧大约系8，强度属于甚高啊。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星期三的这个清晨，在钱佩卿身边的就是香港营养师协会顾问，他亦都是澳洲注册营养师林思维在这里。早晨林思维。 早晨阿钱，早晨各位听众。 上两个星期就是你和雷博士都一起出现，大家都在讲运动加营养，就是我们迎接着复办马拉松这件事。开心嘅事，咁虽然咧就有啲朋友话，诶、哎、都唔关我事啊，我又冇参加，但唔系啊，呢个系一个盛事之余，亦都带出一啲健康嘅信息嘅。 系啊，会啊，同埋咧，我谂都一两年都冇办啦，咁啲人又少练习咗啦，咁又少跑咗啦，咁同埋即系好多而家近期嘅研究都讲紧话，疫情期间咧，啲人除咗运动少咗之外咧，就会食多咗啲零食啊，饮咗啲甜嘢啊，叫多咗外卖啊，咁其实某程度上都系体重系重咗啦，咁同埋。健康上又冇咁好啦，咁样。 所以呢次如果真係去参加马拉松，你又系被抽中咗啦吓， 系啊系啊， 咁、 啊、 你就真系要操 fit 自己， 会啊， 其实都系一个挑战嚟噶，我觉得系对自己嘅一个挑战吓。 系啊，咁好似雷博士话斋，即系如果训练开嗰啲咧，就大部分都冇乜问题嘅，即系你平时跑得好勤力啊，即系随时随地都跑到半马、全马嗰啲咧，或者跑山嗰啲咧，我谂嗰啲就唔系好大问题嘅，因为佢不嬲都，就算系唔系疫情都好咧，佢都系好无惧咁样去练习噶啦。咁、啊、但系可能有部分嘅人就啱啱第一次参加啦，或者可能。好耐冇參加過十公里啦，咁亦都雷博士有上個禮拜提過咧，就係嗰啲賽道有啲唔同咗啦。咁所以如果真係準備下個月嘅馬拉松嘅比賽咧，咁其實都要特別留意一下自己個飲食，即係希望不厭其煩，因為我哋兩年都冇再講過， 所以要講啊，係 啊，馬拉松之前點樣準備啊咁樣。嗱，啲新手尤其是就要留意一下啦。 嗱，24号係10月24号咧，就係呢個舉辦嘅日子。咁距離而家今日係29号，都唔夠一個月。 系啊， 咁我哋都会着重翻喺林思维出现就讲翻营养方面点样去配合有个健壮嘅身体去跑啦。咁、但系我哋嘅主点系亦都同跑十公里嘅人讲啦，同埋全马或者半马嘅佢哋都要留意啲营养吓。 系啊，系、啊、因为其实跑长跑都有分佢个时间长度啦。咁、其实最普遍就当系十公里啦。咁另外都会嚟紧有半马同埋全马啦。咁、所以其实饮食嗰方面嘅准备都系非常之紧要嘅。咁同埋我哋成日都讲话啊，你而家剩翻一个月嘅时间啊，咁有啲人如果平时练开嘅，准备充足嘅，当然唔系好大问题啦。咁但系如果你，咦，而家先啱啱开始训练啊，或者可能个心态觉得，诶唔紧要啦，十公里啫嘛，我平时都跑到啦，我就算平时跑五公里，到时咪行住去啦，咁样，即系类似啲咁样嘅心态。但系你又唔系，有部分嘅人会觉得唔得，我一定要全力以赴做到最好嘅时候咧，咁可能嗰个饮食嘅方向都要而家就要开始留意咯。 咦，咁系咪要同自己整一张餐单要留意咧？ 咁其实餐单就真係好个人化嘅，但如果喺即係呢度去解释呢，其实最主要都係点样去帮一个运动嘅人去飲食啦。咁离不开当然我哋会提下我哋嘅即係宏量嘅营养素啦，咁离不开係我哋嘅碳水化合物啦，咁另外我哋嘅蛋白质啦，因为蛋白质会保持返我哋肌肉嘅分量啦，咁另外仲有水分啦，即係点样去补水啊，咁同埋另外一啲运动员或者可能经常运动嘅人需要留意嘅一啲维他命，譬如可能係维他命 C 啦、维他命 E 啦， 鐵啦同埋鈣質咧，咁呢啲都係我哋日常如果中意運動嘅人，甚至乎中意長跑嘅人咧，要留意嘅一啲營養素。 哇！要講起上嚟，原來都好多嘢喎。 係啊。 咁我哋可以逐啲去講少少 嘅。係啊，可以啊。當然即係第一樣，如果你講做運動咧，比較重要嘅一個營養素咧，就係我哋講嘅碳水化合物啦。 嗯。 咁因為點解咧？我哋當然你話肌肉要喐嘅時候啊，或者你要儲存多啲嘅糖原嘅時候咧，先可以提供到身體一個長期嘅一個熱量嘅提供啦。咁如果你話你去跑步啊，或者可能你去做運動嘅時候，你食唔夠碳水化合物咧，個身體嗰個糖原唔夠啦，或者即係唔夠熱量嘅話咧，你嘅運動表現會差啲啦。咁另外你會容易攰啲啦。咁亦都時間去到咁上下，差唔多即係身體用曬一個熱量嘅時候咧，你會攰啊，或者可能去唔到終點都未定。咁所以第一樣嘢我諗要留意，尤其是而家開始練習嘅人士都好咧，都要留意一下自己食嘅碳水化合物嘅份量。 我食嘅飯或者食麵包嗰啲啊嚇。 係啦，咁我哋就話飯啦、麵包啦，甚至乎水果啦、意粉啦、粉面啦，你飲嘅牛奶裏面咧都會有糖分啦。咁另外當然我哋平時食嘅甜品啦、糖水啦、雪糕啦、薯仔餐薯啊，咁呢啲都係啲唔難攞到嘅碳水化合物嚟嘅。 但係我每日只係可以攞幾多啦嚇？係 啦，咁我哋講緊如果你真係講開跑手或者真係去好專業地去做呢一樣嘢嘅時候咧，我哋都係用翻身體嗰個體重去計算嘅。咁我哋建議翻咧就係每日咧每公斤嘅體重咧大概需要5至7克嘅碳水化合物咁樣嘅。咁、如果我哋用一個譬如60公斤嘅人去計啦，咁我哋即係用體重去乘翻5至7克嘅碳水化合物咧，我哋就每一日大概要食到300至420克嘅碳水化合物啦。咁如果有聽我哋節目咧，我通常就話一碗飯咧。大概有50克嘅碳水化合物，咁我哋轉化翻去一個量化嘅過程咧。咁如果真係60公斤咧，你每一日如果真係要食足夠嘅碳水化合物去練跑嘅時候咧，就要食到6至8碗半嘅飯啊。 哦，不過當然唔係全部係飯啦，你可以分翻勻啦。 係啦， 包括有麵包啊，同埋頭先你所舉嗰啲例子啦， 米粉啊，甚至乎運動飲品啊、香蕉啊、橙啊、蘋果嗰啲都計翻嘅。不過想提一提啦，因為好視乎你嗰個運動嗰個強度有幾高嘅，因為有啲人平時可能跑去練習嘅時候，可能一個禮拜練兩次，咁可能你就唔需要食咁多呢啲咁样嘅碳水化合物啦，或者可能将佢 cut 少少啦，即可能食少30%啊咁样啦。咁但系你话唔系，日日都去练习或者日日都去跑嘅时候咧，你相对都系要食翻多啲嘅。咁呢个好个人化噶，因为其实呢条系一条 formula， 科学上嘅一个计数啦。但系如果唔系，咦你叫我食6至8碗饭，我肥咗好多，咁或者热量我消耗唔到，咁就好视乎你真系每一个礼拜练习几多啦。咁如果你话哇嗰个人系每一日都可能跑10K。甚至乎可能一个礼拜有3-4次都会跑到半马，甚至乎草埋。我见有啲运动员可能每一个礼拜草到40K、50K 嗰啲咧，咁其实食几多淀粉质咧，可能佢哋都唔会增磅嘅。咁所以如果你真系个运动量唔系好多，你一个超级业余嘅跑手咧，你就千祈唔好食咁多淀粉质，咁可能将呢个份量减翻少少啊，咁就会好啲咯。 咁除咗呢个碳水化合物咧，其他咧仲有唔同嘅一啲营养元素，又包括咗啲咩咧吓？ 系啦，咁当然第二样嘢，我哋嘅宏量营养素就是蛋白质啦，咁因为蛋白质对我哋个身体嗰个肌肉嘅复原啊，或者可能你想你个能力强啲啊，或者可能你平时除咗跑步之外，你又练一啲阻力运动嘅时候咧，去帮你增翻啲肌肉啦。咁增翻啲肌肉嘅时候，你跑步嘅时候个稳定性又会好啲啦，你个耐力又会好啲啦。咁所以蛋白质对我哋嘅身体都系非常之紧要嘅。 又用翻个例子，用60公斤去计，佢又吸取几多咧？嗬， 系啦，即系譬如我哋都系条 formula 去计翻嘅。咁我哋建议咧，运动员或者跑手咧，每公斤体重大概要摄取1.2至1.6克嘅蛋白质嘅。咁如果你比起翻平常我哋唔系做好多运动啊，一个 OL 啊，坐喺度都系翻工放工咧，其实我哋每一日咧大概需要0.8度嘅啫。咁我哋大概多少少啦，即系每公斤体重即系去到1.2至1.6克嘅蛋白质啦。咁又系嗰样嘢啦。如果你练得多嘅，你觉得你个肌肉量流失得比较多嘅，甚至乎你平时除咗跑步会有做 gym 啊，去练自己啲肌肉嘅时候咧，你个蛋白质就要相对食得高啲咯。咁头先阿钱你问我，如果真系用60公斤去计嘅，咁你就每一日咧要食到72至96克嘅蛋白质啦。咁同埋即系听众都要记住咧，其实蛋白质除咗喺肉嗰度嚟之外咧，其实五谷类啊嗰啲都会有相对嘅蛋白质嘅。不过我哋就话可以嘅话咧，就80%以上咧嘅需求咧都系嚟自啲优质嘅蛋白质嘅。优质蛋白质系咩咧？就离不开系鸡蛋啦、肉啦、鱼啦、鸡肉啦、海鲜啦，甚至乎果仁类嘅食物啦、干豆类嘅食物啦、牛奶啦，同埋豆奶啊、豆腐啊，咁呢啲都系我哋嘅优质蛋白质咧，可以提供身体多啲嘅氨基酸去。 将我哋嘅肌肉啊复原啦，甚至乎你想增加多啲肌肉嘅时候咧，你都要相对食翻多啲呢啲嘅优质嘅蛋白质嘅。系啦，头先我就话诶，72同96克啊，咩嚟噶？即系唔知发生咩事啦。 去量化翻先。 系啦，咁量化嘅时候咧，如果要60公斤嘅人去食一个跑手嘅一个份量咧，其实每一日咧大概食到9至12两嘅肉类或者相同嘅嘢啦。咁如果改去转化翻十进制咧，大概每一日食到330至440克。嘅肉咯，接近都一磅嘅，接近都一磅， 都好豐富咯。 係啊，咁香港人就我成日都講噶啦，就話蛋白質就唔係好缺乏嘅。咁除非近年嚟多咗好多人就用唔同嘅方法去控制體重啦。咁有啲人就話環保啊，或者可能因為動物權益啊，或者健康問題食素啊咁樣。咁有一班咁樣嘅飲食，即係有啲條件嘅人咧，可能個蛋白質攝取量就會少咗。咁可能有機會，譬如你食素嘅，可能你就要飲多啲豆漿啊，或者可能你食。是一个蛋素食者，你要依赖蛋去提供蛋白质啊，甚至乎你是蛋奶素食者咧，其实可以饮多啲奶啊，甚至乎食乳酪啊、芝士啊咁样奶制品咧去补翻一啲嘅蛋白质，咁令到个肌肉流失咧系相对会少啲嘅。 系，明白。咁另外咧话仲有嗰啲什么铁质啊、钙质啊、维他命都要噶啦。 系啊，会啊，因为其实运动员咧，如果真系运动得比较频密啊，或者真系好勤力嗰一班咧，其实好容易会流失某啲嘅维他命啦。相对头先阿钱你讲。讲嘅铁啦，同埋钙质咧，都系特别对运动员系紧要嘅。咁点解咧？因为其实诶，又是女仔嘅运动员啦，好多时候，譬如食嘢可能唔系好着重啊，或者可能因为女仔好多时候都会谂住轻啲就好啲啊，跑又快啲啊，或者可能着件靓嘅跑步衫啊，即系控制体重嗰方面，可能会自己食少嘅嘢，或者甚至乎可能即系而家好多都系仲系即系传闻话食红肉唔好啊，一阵间又话食素健康啲啊。咁铁质咧就系其中一样嘢。女仔嘅運動員係比較容易去缺乏嘅， 係啊，女仔都好多時貧血噶嘛， 係啊，會啊，咁如果長期食得唔夠鐵質豐富嘅食物咧，其實就會引致到貧血啦。咁當然大家都知道，其實如果貧血嘅話，個人就會攰啲啦，可能身體提供嘅養分又唔夠啦，咁所以你想跑出自己嘅好成績咧，其實都係有個影響喺度嘅。咁我都建議翻，如果真係食肉嘅人咧，甚至乎你唔係話即係食素嘅咧，都多啲進食一啲即係鐵質豐富嘅食物啦。咁包括係紅肉啦，即係牛肉啊。豬肉啊、羊肉啊咁樣啦， 係菜啊、菠菜啦， 係啦。咁當然呢個成日都知噶啦。咁我諗一啲即係植物性嘅豐富嘅鐵質嘅食物，離不開就係深綠色嘅蔬菜啦。咁即係菠菜啦、苋菜啦，或者西蘭花啦。咁另外一啲果仁類嘅食物，譬如腰果啊、核桃啊、杏仁啊，咁甚至乎我哋傳統中國人嘅食物，譬如紅棗啊、木耳啊，咁呢啲都係比較豐富鐵質嘅一啲植物性食物嚟嘅。咁所以如果即係尤其是女仔運動員，如果你發覺咦，你都係真係有少少偏食啊，或者可能你食嘅嘢有啲比较即系选择少啊，咁你就要留意一下铁质嗰个摄取量，就系确保自己唔好咁容易贫血啊咁样啦。咁另外当然钙啦，即系呢两个矿物质都离不开，因为即系如果食得唔够钙，会容易啲有骨质疏松症嘅一啲情况啦。咁都系一样嘅，尤其是系对女仔嘅健康嚟讲，咁因为如果太瘦啊，或者可能个饮奶嘅份量唔够咧，可能将来都会增加佢哋患有一个骨质疏松症啊，或者嗰个骨质密度会流失嘅一个机会啊咁样。咁如果可以嘅话咧，日常可以饮多啲，譬如脱脂奶啦、低脂奶啦，而家好兴嘅啲低脂或者脱脂嘅乳酪啦。咁另外，如果你唔饮奶类产品嘅话，或者唔食奶类产品嘅话咧，可以尽量食多啲加钙嘅豆浆啊、硬豆腐啊，甚至乎一啲食物里边都会有高钙嘅，即系譬如沙甸鱼啦、白饭鱼啦、深绿色嘅蔬菜，譬如菜心啊、芥兰啊、西兰花啊，咁呢啲钙质都系相对比较高嘅。咁所以都系要去做到多元化饮食咯。咁呢个都系老生常谈嚟噶啦，即系第一就系淀粉质要食得够啦，蛋白质要食得够去保护嗰个肌肉啦。咁另外啲微量嘅营养素就系铁质啊，同埋钙质啊。 咁啊，当然亦都离不开生果啦吓。 系啦，咁生果当然就系点解要食生果咧？咁除咗抗氧化物之外咧，就系维他命 C 啦。咁唔好忘记我哋嘅运动员咧，其实如果你真系运动得好多或者有机会去训练得好长时间嘅时候咧，某程度上我哋嘅维他命咧都会用得快啲嘅。咁所以维他命 C 就系我哋帮我哋保存翻我哋嘅抵抗力啦。保护翻我哋身体啦，咁另外如果有机会即系唔好彩整亲啊，或者可能受伤啊咁样咧，其实维他命 C 咧都会帮我哋做一啲蛋白质或者帮我哋去伤口愈合嘅，咁所以其实维他命 C 咧系我哋日常应该每日都进食嘅一啲，即系或者摄取嘅啲营养素咯， 即系唔单止净系食橙噶， 系啊， 有士多啤梨啊、奇异果呢啲都好啊， 咁除咗橙 橙之外咧，就有奇异果啦、西柚啦、士多啤梨啦，甚至乎西兰花啦、青红椒啦，咁甚至乎树仔咧，其实都有维他命 C 喺里边嘅。 咁、呢个就维他命 C 啊，咁但系维他命 E 啊，都系紧要喎，系嘛？ 系啊，因为其实都系同维他命 C 个作用差唔多啦。因为其实做好多运动嘅人咧，其实佢身体个氧化嘅程度会快啲。咁、氧化嘅意思即系我哋会老化得快啲啊。即系反而你过量运动咧，个身体系需要有啲营养去保护佢，令到唔好咁容易抗氧化。咁所以维他命 E 咧都系一个好强嘅一个抗氧化物啦。咁同埋，就算係跑步都好啦，你好抗傷自己個體重都好啦，其實好嘅油分呢都係好緊要嘅。咁、所以如果你同一時間你又攝取維他命 E 啦，你又想攝取好嘅油分呢，就離不開啲食物，譬如可能係果仁啦，即係譬如杏仁啦、葵花籽啊，而家好流行食嘅牛油果啦，甚至乎你煮食嘅時候多啲食魚啊、或者可能三文魚啊、鰻魚啊，另外用返啲好嘅油，譬如可能葵花籽油啦、橄欖油啦、芥花籽油啦，咁呢類嘅食物除咗提供維他命 E 之外呢，都可以提供你一啲好嘅油分去保護返你個心臟啊。 咁除此之外呢，其實補水都好緊要，不過時間就差唔多啦。我哋留翻下一次啦，呢個都可以繼續同大家傾。 係啊，咁啊，補水都係長期要做噶啦。咁所以我哋下一集咧可以講一下，即係都係仲有三個禮拜嘅時間去準備啦。咁其實原來咧飲水都要訓練嘅。 係點樣訓練法 咧？咁我哋下個禮拜咧就會提下點樣去跑步啊，或者可能跑馬拉松嘅時候咧個補水嘅方法應該係點樣嘅。 好，咁啊唔該曬林思維，下個星期三再見。 OK， 拜拜。 在四射，罗曼要步步飞射，穿梭身边，几多颗心在野，几多双眼燃亮了夜，依依不舍，热热地不舍，路上人潮在拉扯，仿佛止水，将这颗心暂借，虽喜欢千双眼向我扫射，愿你爱我，最深爱是那些。我心底的我是狂又野，还爱我吗？继续爱多一些，我的心只等你再去探射。越是入夜，越是未觉夜，坐在红红夜跑车，墙边反映心底不羁树叶，火花烧过还没有谢，依依不舍，热热地不舍。路上人潮未了夜，我摸想找一颗心可共夜，多想找一双眼与我共斜。愿你爱我，最深爱是那些。如果心底的我是狂又野，还爱我吗？继续爱多一些，我的心只等你再去探射。在四射，罗曼要步步飞射，穿梭身边，几多颗心在野，几多双眼燃亮了夜，依依不舍，热热地不舍，路上人潮未了夜，我摸想找一颗心可共夜，多想找一双眼与我共斜，愿你爱我，最深爱是那些。我心底的我是狂又野，还爱我吗？继续爱多一些，我的心只等你再去探射。 That's it. 来吧，来吧，来吧，狂热地野。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我的心只等你再去探射。来吧，来吧，来吧，狂热地野。 呢首歌可能你一路听咧，都跟住佢喺度跳动啊，好似做一个 warm up 热身咁样吓，系建立好身体嘅一个好好嘅基础啊，多做运动啊！狂野之城结束我哋今朝清晨爽利节目，要到星期一朝先见你啦，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香港电台由梁洁如报道新闻。警方表示，国家安全处以香港国安法第22条和第23条串谋煽动他人实施颠覆国家政权罪，起诉7人，年龄介乎16至25岁，七个人涉及组织光城者的案件，案件将会在今日下午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被起诉的七个人分别为昨日下午被捕的是分别是昨日下午被捕的一名16岁女子、一名正在惩教署还押的18岁女子，以及在昨日较早前被撤销保释安排的4男1女。北韩国营传媒报道，昨日军方试射新型高超音速导弹，又说最高人民会议昨日召开，领袖金正恩并无出席。南韩昨日早上监察到北韩由慈江道一带向东部海域发射一枚疑似短程导弹的飞行器，飞行距离200公里，和超大型多管火箭炮相似，估计可能是全新武器。韩联社话，今次是北韩今年来第6次进行武力示威。早前北韩劳动党副部长金宇正提及南韩首脑会谈、南北韩首脑会谈和终战宣言的可能性，估计北韩再发射飞行器是要试探南韩的反应。南韩总统文在寅昨日指示相关部门分析北韩近期发表的谈话内容和导弹发射情况，制定应对方案。美国国会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举行会议，讨论阿富汗撤军，是首次有军方高层向国会交代事件。中央司令部司令麦肯齐证实，他曾经建议留低至少2500个美军在阿富汗。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亦都同意。米利说，他一年前已经警告加速撤离只会令到阿富汗政府倒台。米利警告塔利班仍然是恐怖组织，没有中断和阿盖达的关系。如果阿盖达在阿富汗卷土重来，美国再受袭击的可能性很高。总统拜登早前否认军方想他留低2500个美军在阿富汗。在会议上，有参议员质疑拜登讲大话，没有听军方高层建议。白宫发言人普萨基回应说，如果在8月底撤军限期届满时仍然维持2500个美军在当地，美军就要同塔利班打仗。重新在撤军上，总统和军方将领没有分歧。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以视频方式同歐盟外交與安全政策高級代表博雷利共同主持第11輪中歐高級別戰略對話。博雷利同王毅討論歐中關係、國際同埋包括阿富汗、緬甸及印度太平洋等區域問題，亦都傾到氣候變化同對抗疫情等全球性挑戰。喺歐盟嘅聲明中，博雷利講到新疆同香港情況，强调参与人权问题和恢复中欧人权对话的重要性，认为是成熟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期望在三个月内能够举行双边人权论坛，认为对解决欧中之间的分歧至关重要。在台湾议题上，欧盟在遵守一个中国政策的同时，成员国有兴趣和台湾展开合作，肯定台湾是理念相近的重要经济伙伴，但欧盟不承认其国家地位。天气方面，